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给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Hey， 欢迎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道道。 我是今天晚上超幸福的泽华。 哇，泽华，来说一下你今天为什么这么幸福，你满脸都洋溢着幸福的泡泡。 因为我刚才见了希拉。 我的天哪，希拉是不是你的偶像来着？之前 是的。 哦，然后今天终于采访到他了，是不是？ 而且他给我做了专场，整场秀只给我一个人表演哦。 我的天哪， 只给我一个人哟。你们想听吗？不给你们听。 对，然后大家说不不不，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对，好吧，我们回来啊，这里是挑战新歌声。那今天呢，是我们两个为大家带来的。当然，直播间里不止我们两个了，还有一位我们的嘉宾，他就是一个被篮球运动耽误了的歌手。 你为什么一个哎的时候一脸嫌弃的样子？ 并没有嫌弃，我的耳机时断时续，你知道吗？现在，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刘飞，欢迎。 Hello， 大家好。 哎，是的，这么简短啊？对，哎，先报一下你的身高，你有多高？ 我的身高是1.97米。 哇，这么高，我的天哪！是之前是职业的篮球运动员？ 之前我是参加 CUBA 大学生篮球联赛。 哦，原来是这样哈。 厉害，打哪个位置啊？ 我 应该是前锋吧。 对，我在场上的位置是小前锋。 哦，那大前锋是不是要2米？ 大前锋对，跟我差不多吧，因为我可能就是打法比较灵活，速度快一点，可能就被安排到前锋的位置。 哦，原来 那有没有大黄蜂？ 给你够了，这是被幸福冲昏了头脑的华华。 所以各位呢，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到底有多幸福了。噔噔噔噔，关爱青年计划。 看一下关爱青年计划。关注每一个年轻的你。 哎，除此之外呢，还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活力九八二，可以看到我们视频直播了。 是的，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个边唱边聊啊，其实是有一个主题的。今天我们的主题呢，就是带着音乐去旅行。 好熟悉的名字， 好熟悉的名字，有没有？ 真的是呢。 对，这是泽华的另一档节目。 一听就非常的专业和优秀呢。 好吧，好吧，哎呦，我的天哪，有些话不要从自己嘴里说出来， 哎呀， 自吹自擂。 哎呀，白菜，不要听了。 对，带着音乐去旅行，今天呢，我跟泽华两个人也都选了不同的歌曲哈。当然，我们的嘉宾刘飞也是带来了现场要唱的几首歌。那我们边唱边聊好不好？在之前，哎，最近你有没有，就你们俩都关注一个游戏没有？就是旅行青蛙那个。 很多身边的朋友都在玩，我没有玩。 对吧？你玩吗？你有玩吗？ 对，我也没有玩，因为但是我在朋友圈看到天天有人拿这个刷屏了。 是吧？哎呦，我的蛙儿子今天回来了吗？哎，我的蛙儿子又给我们带回来一个儿媳妇儿。 对，他又出去浪了。 啊，对， 谁？ 对对对，然后。这款游戏不是在国内都特别火吗？但是后来说经证实，官方的那个设定，青蛙并不是儿子，而是老公。 哦， 对，所以大家说，哈，那买什么装备？野男人。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对啊，现在是爱上一只不回家的蛙，你知道吗？对，所以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呢，这个主题带上音乐去旅行，你有没有通过一首歌想去一个地方，或者说有没有在旅途当中特别喜爱的歌曲，都可以跟我们互动。就是以上刚才我们说到的两种方式，收听和收看。那接下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来个特别点的吧，还真的就是有关于这款游戏出的一首歌，然后做了一个 MV， 就叫做去旅行。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 沉睡的你被惊醒，请将美好的梦继续。明天我会走向遥远的天际，别担心，我一个人。 呼吸，眼前的一切都外曾经历，一个人清醒，一个人沉迷，一个人想念着你，我一个人心疼每一段情语，一个人努力抓住这瞬即逝的光阴，平凡或胜利都是我拥有的奇迹，我一个人拖着沉重的心， 真是听得迷之泪目呢。对，这是去旅行，其实是洛天依为这个旅行青蛙特别创作的一首歌哈。对，那说到了这个旅行，马上也要春节了，所以很多人会选择这个旅行过年。华华，你本身是喜欢旅行的，对不对？ 如果可以的话，我很希望旅行过年。 是吧？ 但是因为每年回家的次数太少了，一年就回家一次。 哦。 就父母也想说。就跟着孩子一块儿出去旅行，但你要回家看爷爷奶奶呀， 对对对， 然后还要跟其他的家人团聚，就没有办法。 嗯，是的。那如果要是说你自己平时的话，你会选择你喜欢去什么样的地方？今年有没有什么旅行计划？ 今年我想去美国看 Coachella 音乐节。 哇 ，Coachella 音乐节真是棒棒的！提前购票了没？ 没有提前购票，现在在跟黄牛各种联系。不要找黄牛购票，不要助长这种邪气。 对。怎么能找黄牛呢？正规渠道买票啊，买得着买不着不知道。好了，那我们问问我们的嘉宾刘飞，你是一个喜欢旅行的人吗？ 行的 啊，挺喜欢旅行的哈。 对， 今天准备的歌曲其实也是跟这个旅行的电影有关系。嗯， 啊对。 这个地方接下来你要唱的歌曲叫《成都》，你去过成都吗？ 但是其实我们还没有去过成都， 是 我一直特别向往的一个地方。 是吗？ 我也是。 哦，你没去过成都吗？也 很小的时候去过成都，然后工作之后就很希望有机会再去趟成都。 哦， 因为成都实在是太好吃了呀。 是吧？我就去过成都一次，还只停留了半天，我觉得真的是没待够。就成都是个太安逸的城市了。 妈呀，我们直播间当中三个人没有一个人去过成都，但是我们要上成都这 场。好，所以我们马上请导播把这个成都给放出来哈，看看我们今天这个系统是不是已经回归正常了。我每天都碰运气来。可以吗？这还是 live 的版本哎。 哇哦，你有很多粉丝哎。 嗯， 都是奔着刘飞来的。 那个话筒开了吗？有声音吗？ 喂，有。 哎，还是有声音的哈。 让我掉下眼泪的不止昨夜的酒，让我依依不舍的不知你的温柔，一路还要走多久，你攥着我的手，让我感到为难的是真假的自由。分别总是在这夜，回忆是思念的愁，深秋在那座阴雨的小城里，我从未忘记你，成都带不走的只有你，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哦哦哦，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也不停留，你会挽着我的衣袖，我会把手揣进裤兜，走到云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那就不要恋 时光一去不回 没有任何的问题。 我跟你说，我们是迷之打断嘉宾，刘飞要唱不下去了哈。对，这个我的耳机里面传来这个效果，其实声音有点小，没关系，我们今天还是有伴奏的。 嗯。 你觉得怎么样？这个演唱的效果还满意吗？这个 KTV， 我说实话有点紧张，但是这个耳机感觉听不到伴奏， 耳机听不到伴奏， 对对对，声音特别小， 该分别了，该分别了。 对，那好吧，那再来盲唱。 总是在酒院，回忆是思念的愁，深秋嫩绿的垂柳，亲吻着我额头。在那座阴雨的小城里，我从未忘记你。成都带不走的只有你，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哦哦哦哦，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你会挽着我的衣袖，我会把手揣进裤兜，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当哒哒当哒哒当， 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呜哦呜哦，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哦哦哦哦，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你会挽着我的衣袖，我会把手揣进裤兜，走到玉林路的尽头，走过小酒馆的门口。 应该是同声唱了。 对，哎呦我的天哪，这个是成都，谢谢谢谢我们的今天嘉宾， 谢谢 谢谢刘飞啊，让我第一次完整的听完了这首歌， 而且唱的其实很好、 对，唱的很好，但是就是这个你听不到伴奏是不是？ 很声音很小 啊、哦，声音很小，没关系，待会儿我们还有这个音频版的伴奏，我今天特意准备了。 哇哦， 对，但是对，但是因为这首歌呢，我们已经唱过了，所以呢，我们再不再重唱了。 是不是今天只唱这一首歌？ 没有没有，还有两首在等着大家。对。刚才说的是成都呢，我们三个居然都没去过成都，然后我特意在网上找了几张照片让大家来感受一下好不好， 羡慕一下成都的美， 羡慕一下成都的美哈。这个成都，哎呀，这个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歌里面唱的玉林路哈，然后但是感觉还挺有成都的那种特色的， 玉林路的人特别多 是吗？ 游客经常会去往这个地方 啊、哦，我一直以为不是锦里吗？ 除了可以吃喝、哦、然后摁脚啊、哦、掏耳朵呀、啊很多这样的特色的小店， 哎、简直太棒了！ 嗯、 就是哎，说到川菜，你们最喜欢吃的一道川菜是什么？华华，你最喜欢吃什么？ 我整个喜欢完整的川菜呀！你说最喜欢的一道太难了 啊！真的吗？ 那必点的水煮鱼是每家店我都会点的。 水煮鱼 啊、嗯，能再加一个口水鸡吗？ 可以可以，你再加俩都行。刘飞呢？你最喜欢川菜是吗？你喜欢川菜吗？ 我喜欢川菜，但是这个毛血旺我不知道算不算那个川菜的一种啊？ 算啊。 我其实很喜欢这道菜的。 哎，是吗？毛血旺？哎，原来你们都这么能吃辣是吗？ 对呀、啊。 哇，一般男生好像都不怎么能吃辣来着。 哎，这是几个意思？刘飞他说你不是男生啊， 我觉得这个就是 我说一般，你们都不一般， 能 不 一样，能吃辣跟喜欢吃辣，我觉得可以还不太一样，对对对、我可能不太能吃辣，但是我喜欢吃辣。 哦，好吧，那喜欢吃辣呢，也确实哈，现在除了辣也没什么可吃的。对，其实成都还是很美的，一般来说好像大家去到成都都会去到这个地方锦里、 是的， 对，我一直以为这个锦里并不是我们许愿的那个锦里啊， 也有很多人去了以后说哎、这个里锦看起来还挺不错的， 对，里锦里锦是一条什么锦？ 并没有经历 拍照了。 是，那、我去的那一次也是就在这里面停留短短的时间，晚上去了锦里， 唯一的半天你还去了锦里。 对啊，就跟着大部队去的嘛，就觉得哎呀，真的是人满为患啊。 那你有去小酒馆当中停留一下吗？ 并没有，因为那时间实在是太短了。 那就不要留。 对，时光一去，哎，是不会走还是不回头来着？ 时光一去不会，哎，真的好 是吧？ 看我们直播的，给我们一下那个提示。 对，给我们一下，到底是不回头还是什么来着？我爱这个词现在开始了。 到听众也是很不容易。 对，好了，今天我们说的是跟旅行相关啊，大家可以通过这个两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一种是关爱青年计划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来点击视频直播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啦。还有一种呢，就是在新浪微博或者易直播 APP 来搜索活力982，也是我们的直播当中。那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主播推荐的歌曲私房歌的环节。 好， 对，其实那就先来推荐我推荐的一首吧，欢快一点的，好吗？我们按顺序来哈。这首歌呢，就是你听过最近就比较火的一个什么大哥，你家乡有400斤鸭吗？ 没有，哎，这是什么？ 对，就是那首巴拿马那首歌，就是在抖音啊各种 APP 上都特别火的那种那首，然后大家各种舞蹈各种恶搞，然后你听他第一句歌词就是这个音译过来的，就是这样的。 应该会很魔性， 真的很魔性的一首歌，洗脑神曲啊。对，刘飞，你平常会看这个我们的像易直播呀、这种直播吗？包括像抖音啊这样的 APP？ 当然会看了。 是吗？那你有关注过这首歌吗？ 他一脸茫然， 就是巴拿马，一脸茫然。哎，请问你都看什么内容？如果你要选择类别的话， 他一定在看挑战新歌声呀。 哦，真的吗？ 每天晚上8点到9点，那么好看的一档节目， 是吧？那除了挑战新歌声呢？ 那还 没有了，不看了。对，好吧，我们先把这首歌带给大家，来自 Mateo 巴拿马。这怎么开始就？ 我以为一开始就这样，我都准备开始跳舞了。 来，准备好啊！现在就开始了。 然后看到你们的双手，然后看到你们的礼物，有没有扭起来，来支持一下我们的直播间，成为主持人的你们的单子。哟，我可以点五种吗？来，您听吗？ 瞬间好像走错了，我走错了地方。 The best. 真的是非常热辣的一首歌《巴拿马》。 都不想停了，音乐 真的是迷之循环播放哈。对，这个四百斤鸭简直现在是太洗脑了，这个神曲。网上各种各样全是他当背景乐的各种视频。感谢我们的舞者泽华，谢谢。 旅行的过程当中听到这样的歌曲的话，心情会变得非常非常的惬意， 真的是特别惬意。来，我想采访一下我们的嘉宾刘飞，你现在感觉如何？你还紧张吗？ 我现在我感觉我走错了，刚才走错的地方一样，是吧？ 对不起，我再重，我一定是我的打开方式不对。哎，怎么回事？ 走到哪里？ 这是直播间吗？ 是啊，是直播间啊。我们就是很嗨，我们是把 KTV 搬到直播间。你看，你跟朋友一起 K 歌的时候，你会不会也尬舞？是不是？ 对呀、啊。 唱一人饮酒醉的时候，是不是你也开始？ 我开始找酒杯了。 对呀、啊。 那就不要了。 你竟然是跟这首歌杠上了。 来，喝完这杯还有三杯。 对，我们不一样。这都是 KTV 必点歌曲。对，来问一下刘飞，如果你要去唱 KTV 的话，你的必点歌曲是什么呢？ 我的必点歌曲那就是陈奕迅的《好久不见》。 哦，真的，好久不见。那今天其实也给大家准备了这首《好久不见》哈。对，但是呢，由于我们还有两分多钟的时间， 听一听吧。 对，听一听哈。好，那我们就唱两分多钟，好不好？ 好的。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好久不见。 好久啊。 实在是抽不下去了吗？我们都不是这个风格了，好不好？好了，我们马上就会相见的哈。来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 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说的对，是，二伯教育的是，三叔劳您费心了。好，四婶，我节后就去谈恋爱。 啊，怎么都着急催我结婚啊？我今年才26，还小呢。唉，看会儿电视吧。 联合国重申年龄定义，15到24岁才能称之为青年。 啊，这么说，我已经不是青年人了。 到底是年龄做主还是你做主？到底是观念做主还是你做主？北京青年广播和你一起重新定义年轻。 2018，青春快乐，青春万岁！ 时间不是刻度，是芳华。FM98.2，关爱青年计划。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给你的歌声。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来继续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道道哟， 我是声音好听舞蹈更好看的泽华。 要不要给大家再扭一段？哇哦，走起来！这今天就靠我们俩，不，我们要移步到这边。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刘飞，欢迎。 Hello， 大家好。 是的，刘飞是我们三个人当中最冷静的， 真的，怎么样都调动不起来。 这今天咱们俩任务就是把嘉宾这个给调动起来了。刘飞待会儿跟我们尬舞吧，好吧？对，刘飞呢可以说是被这个篮球界耽误的歌手 啊。 嗯，刚才呢为大家展示了两首歌，虽然有一首是有底音的，但是依然能够分辨出来它非常好的音色。对，平时唱 K 的机会多吗？ 平常其实我挺喜欢跟朋友们聚会啊，经常会去 KTV 唱 K 嘛。 是吗？哎，你们那个唱歌的这个流程是什么样的？是一开始大家都这个非常认真的在唱，还是说唱歌只是一个背景？ 身高得1.95米以上才可以报名。 哎，对，你们的局一般的构成身高构成是什么样的？ 身高构成基本都是1.8米以下就不参加了。 真的吗？完了，你还可以，我不行，我直接被排除在外，你知道吗？ 那你出去吧，拜拜喽。 好吧，那在这个位置谁来坐呢？这些我好相信，我不要走。 没有人留你。 我不要走，你不要拉我。哦，原来是这样啊，真的是1.8米以下不要参加我们的局。对， 因为我的身边的朋友都是一些打篮球的伙伴嘛，就是可能身高都比较高。 那你算是最高的吗？ 我算还好，应该还有比我高的吧。 我的天哪。 哎，那我比较好奇的一点是，你们这个局当中大家都像你一样冷静的坐在底下看着别人演唱，然后拍拍手，还是会很嗨的那种？ 哎，你们这当中有没有麦霸级的人物？ 有， 是吗？那这个就是麦霸级的人物，他会霸着这个话筒不放吗？ 对，我觉得其实这个麦霸我就是看就喝多少酒嘛，因为有人喝嗨了就是麦霸了。 喝酒是重点啊。哦，原来是这样。好吧，那你酒量是多少？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对对对， 好久不见。好久，真的是好久 好久。所以你回答这个问题。 对啊， 酒量是多少呢？ 要不 酒量两瓶啤酒， 啤的吗？白的。 啤酒。 哦， 啤酒两瓶，很厉害 。我觉得不喝酒也是很好的，就是不主张大家喝酒，小酌怡情，大酌伤身是一定的哈。对，那非常的健康。其实这个刘飞平时也是健身达人，对不对？ 对，因为就是平时健身运动比较多，而且当时我们运动员的时候，对这个酒其实还是有要求的，就是可以偶尔的喝一下，就是小喝一点，其实是就是有一这么一个助兴的一个功能嘛。但是喝多了还是不太好。 没错。 Q 到健身这个话题的，是不是接下来该把衣服掀起来了？ 衣服掀起来，你怎么想的比我要那个什么？ 这样大家 没有想到这个， 大家更直观的看到，身材原来是这个样子。 我跟你说，大家就 我不要看。 辣眼睛，辣眼睛。 哎呀，辣眼睛，我不要看，我不要看这。对，这个衣服掀起来就没有变，没有整个表了。我觉得，虽然我们很好，很想看，但是我们在广播节目当中呢，还是要保持一下哈，矜持， 保持一下我们的理智。 对，是的，要保持理智。所以就是，你有几块腹肌？ 腹肌现在四块吧， 四块， 那很厉害。 其实因为毕业之后，相对运动量没有那么多了。其实上学的时候还是有六块的，对。 真的？ 现在少了两块， 有六块腹肌。 所以四块腹肌和六块腹肌的人唱歌起来是什么样的感觉？ 肺活量超大。 那来一首《青藏高原》吧。 对，然后唱完之后，咦，只剩下一块， 爆炸了。 对，刚才呢，由于我们的就是主播在现场跳了一段非常给力的舞蹈，现在有无数人开始关注主播，关注主播，关注主播。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 对，真的继续关注我们哈。还是要两种方式，一定要收看我们的节目，你会不虚此行的。一种就是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微信公众账号上面有视频直播，还有一种呢就是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然后进入到直播间给我们点赞刷小礼物什么的哦，么么哒。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给大家是推荐歌曲呢，还是让嘉宾唱一首呢？ 我觉得嘉宾说这么久，应该已经想要开始唱了吧？ 是的，嘉宾你想唱一首吗？因为今天这个我们的嘉宾只准备了三首歌，非常的谨慎，你知道吗？三首这个拿手曲目， 那不然即兴吧。现场吧，清唱吧， 清唱。就是我们点歌机还是可以的，就是如果你要是有什么随时想起来的歌曲，都可以在我们这儿点。 好的， 都可以满足。所以你要点吗？ 所以我在想，现在。 对，你在想啊。 我在想。 那这样吧，给你一首歌的时间，让你想一想。对，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好不好？ 好。 对，听一首，这首是我们的主播华华推荐的私房歌，这都是慢歌，怎么会这么喜欢这首？非常走心。 因为我是一个走心的人呢。 是吗？刚才那段舞不像啊。 不像有些主播华而不实。 哎呦呦呦，华，你这个华而不实指的主播是谁？意有所指，这是我跟你说，让人主播粉丝听着不好。 真的，直播间当中三个人，反正不是我，也不是我们今天的嘉宾。 好吧，那你说我了。好。这个梁子结下了，跟你卯上了。 哇，完蛋了，我要被赶出去了。 好吧，这首歌呢是华华推荐的哈，叫做《善良的石头》。 我们先听下面的那个。 先听下面那个。突然想爱你 吧。 好，那给个推荐理由呗。 我觉得在旅行的旅行有一点最好的一点就是，在大都市生活当中久了，你会发现自己本来两个相爱的人，然后有一段时间你会发现找不到爱他的理由了，或者说没那么爱了。 就是慢慢的变淡了，是吗？ 对，就是生活当中。 但是在旅行的过程当中，还是 我觉得日常当中，对，就是太日常的生活面的话，会让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普通，变得平淡。然后旅行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某一个瞬间，可能是购物当中，可能是看风景当中，可能是不经意的任何一个场合，那一眼，哎，你突然间又知道为什么当初爱他了。你又突然间找到爱他的理由了， 是吧？突然想爱你，我觉得这个可以，我们待会儿跟嘉宾互动一下哈，这个话题。 嘉宾有很多故事呢。 嘉宾有好故事，来，嘉宾你想说吗？ 其实我觉得就是两个人在旅程的两个人很适合，其实有一段旅程，旅程可以就是更加的促进两个人的感情。其实因为咱们都生活在比较大的城市，就是受到的外界的影响可能比较多，那么一段旅行呢，就可以让你把其实更多的心思专注在这个人的身上，就是有，我觉得这才是这个旅行真正的意义。 不要哭了， 好的，不要哭啊，擦干你们的眼泪，先听完这首歌，然后我们再聊。 亲爱的歌曲，吞没你，占领我的心。爱到极度疯狂，爱到心都匮乏，爱到让空气中有你没你都不一样。爱到极度疯狂，爱到你无法想象，爱到身旁风吹落的风筝失去的方向。 爱的歌曲，吞没你占领我的心，爱到极度疯狂，爱到心都匮乏，爱到让空气中有你没你都不一样，爱到极度疯狂，爱到你无法想象，爱到像狂风吹落的风筝，失去了方向。忘了怎么去呼吸，在每次与你擦肩的瞬息，如今是你让我又想起那停摆已久，那停摆已久的心灵。爱到极度疯狂，到心都匮乏，爱到让空气中有你没你都不一样，爱到极度疯狂，爱到你无法想象，爱到像狂风吹落的风筝，失去的方向。 真是让人听完了很感动的一首歌，突然想爱你。 想爱谁？想爱谁？ 我想爱谁？不告诉你。 你自己发出感慨。 对啊，我只是觉得就是替大家来感慨一下，因为刚才我们也在聊这个问题，这个话题，就是说，旅行是不是检验两个人合不合适的一个重要的标准。 嗯， 对，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有这个跟另一半或者说跟心爱的人一起上路、一起出行的这样的经历。 嗯，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难免会爆发出矛盾。 是， 对。这个我觉得我们两个可能没有什么分享，对不对？你有没有 太空白了？ 对呀，啊，是的，就是即便是有，其实我自己可以报一下，就是确实是发生过很大的矛盾，就是也吵架在过程当中，但是吵完之后其实并没有说对这段感情有什么大的影响，因为他可能并不是因为你们在旅途过程当中会让你觉得哎呀是不是性格不合呀，是不是怎么怎么样，倒不是说因为这个，所以我觉得可能因为什么吵架这个很重要， 就是因为你想买那个包，他就是不让你买，然后爆发了极大的矛盾。 哎呀，那不行啊，这个绝对不能存在的。 但是我觉得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但凡是两个人单独出去旅行的，不吵架是不可能的吧？ 是吗？这个嘉宾，我觉得你也应该会有自己的一些经历，对吧？ 对，我觉得两个人在旅程中，包括生活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小摩擦其实很正常。 是， 但是其实有时候两个人吵着吵着，可能两个人其实都忘了自己是为什么争吵的这个点在哪里。 哎，嗯， 我觉得还是先要冷静吧，冷静下来再看这个问题，可能我觉得并不值得争吵， 是吧？那你或者说你身边的人在旅途，你知道的哈，在旅途的过程当中有因为什么事情、什么原因吵架的呢？ 因为什么事情？其实，比如说，因为最简单的晚上吃什么。 啊， 对啊， 是吗？这个也会吵起来吗？ 啊，这很有可能吵起来的， 是吗？那比如说我想吃这个，你想吃那个，那除非我个人认为啊，除非这两种都是两个人极其接受不了的，那可能会吵起来。但凡有一方觉得那都 OK 啊，就像我这种不挑食的，行啊，那就吃这个呗。 这个才是最容易吵架的， 是吗？ 两个人旅行过程当中最怕就是女生说 随便， 对，这个都可以，那个你定了，然后男生就定， 那你们男生就定啊。男生就是那 我们去吃印度飞饼，不想吃，然后吃那个面太胖，吃炸鸡，哎，你不知道我最近在健身吗？不拉不拉不拉不拉的， 拜拜。 对呀，啊，你说你是不是想？ 也是哈，但是我觉得这个可以，有一种，如果你要是跟朋友的话，两个人如果吃不到一起或者玩不到一起，可以分开旅行。但是如果要是情侣之间还要分开旅行的话，我觉得这个可能会让战况升级。 你们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吗？ 我没有，我就是 短暂一下。 短暂我都不会有，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对这个事情很敏感，如果我个人的话，我是哪怕我跟你吵，我都不会让你就是离开我半米。 好凶的人、嗯、 没有，人家很温柔的、嗯、嘉宾你是什么样的呢？ 我觉得我是、嗯、两个人的感情中，我觉得我处于一个相对冷静的那一方吧，因为可能我女朋友的脾气可能比较大一点、嗯、然后我什么事儿互相迁就一下、嗯、我觉得就没有什么解决不了。对 对对对、嗯、其实这样就挺好的啦，两个人总会有一方是相对冷静相对理智， 对， 然后相对迁就一些，这样才能够走得更远嘛、嗯、对，所以说旅行可以去好好的磨合。我觉得反而在这个旅途当中吵架是更好的一种方式。 是的， 对，你只有爆发出来了你才有解决的方法，不然的话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真的会被日复一日的平淡和柴米油盐酱醋茶。 对，其实冷战还是最可怕的。 哦，我特别受不了冷战。 对， 哎，有是咱们这直播间里边有擅长冷战的吗？ 哎，真的8:47我们就进入到夜间冷战了。 对啊，没有擅长冷战的哈，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就是说关于旅行的一些事情，旅行当中的感情啊，有没有吵架呀，旅行当中听的歌曲呀、啊、都可以哈。 有没有突然想爱你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哇哦，突然想爱你，还真的是提前进入到了夜间。 把今天晚上话题 不行、啊，不能够，不能够。嗯，接下来呢，我要放一首这个我带来的歌啊，不，我们先让嘉宾唱一首吧，他都歇半天了。 真的？ 对，来，这首歌也是精心准备的歌曲三之一。这首是，哎呦，真的很难唱哎，张韶涵《隐形的翅膀》。 哦，男生唱《隐形的翅膀》。挑战一下吧， 对， 挑战一下。 主要这首歌，还是对我比较有意义的。 为什么呢？ 我其实在刚打篮球的时候，在初中的时候、嗯、其实这首歌比较火，然后我经常会听这首歌，我觉得这首歌能够给人一种力量吧，算是 还真是非常励志有梦想的这样的一首。 你知道像他这样的身高，如果是女生的话插上翅膀就可以走 T 台了、嗯，但他是男生，所以他有隐形的翅膀。 对，我觉得他这个身高作为模特也可以走 T 台了，1.97， 也可以走那个米秀哈。 对呀、啊，哎，不好意思，你压到我隐形的翅膀了。 很感人的一首歌曲。 对，来来来，快把我隐形的翅膀放出来，来放出来了，放出来了， 来放出来了。 需要歌词是吗？那这样吧，我们有请外面的导播老师帮我们放一个 KTV 的版本好不好？ 然后我们凭着印象当中唱一唱哈。 来来来，这个我们把 KTV 版本，哎，他找到了吗？ 每一次就算很受伤也不闪泪光，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给我希望。每一次徘徊孤单中坚强，我知道、 他的隐形翅膀真的是被人踩到了呢。 飞过绝望，看到所有梦想都开花，追逐的年轻歌声多嘹亮，我终于翱翔，用心凝望，不害怕哪里会有风就飞多远吧。 摔倒嘞？ 哎，是吗？ 很好的优势。 对对对，你是在暗示什么？ 我没有啊，我不懂啊。 不去想他们拥有美丽的太阳，我看见每天的夕阳也会有变化，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给我希望，我终于看到所有梦。 梦想都开花，追逐的年轻歌声的嘹亮，我终于翱翔，用心凝望不害怕，哪里会有风就飞多远吧，隐形的翅膀让梦很久比天长，想想 哎，我突然间想要走心一下，哎 哎，你说你说，哎，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泽华。 我突然间听到留一个愿望让自己想象， 嗯，所以就是说什么呢？ 因为以前我们说到愿望的时候都是想要去把它实现出来的嘛，你的愿望从小就是你的愿望是什么呀，然后包括在不同年纪你都会有不同的小小的愿望哈，都是希望实现，但他说的是留一个愿望让自己想象， 对，所以就是说事实可能是我们的愿望也只能想象是这个意思吗？ 哎哎，这样怎么暖文章下去， 对呀，这没法走心，我跟你说，对，这一下就尬聊了，有没有？对，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个刘飞啊，给我们唱了这一首《隐形的翅膀》。当时这首歌一定是给你，非常大的鼓励，对不对？ 对，因为我初中的时候每天都要训练很久的时间，其实当时真的很苦，然后每天呢就，做准备活动的时候，我就躺在地板上望着那个，管理的那个像是天花板， 然后 我就 听这首歌练，是吧？ 对，我就总在想，我说 那也太安静了吧，没有节奏感哎， 可不可以带它飞呀、啊？我希望自己有隐形的翅膀。 对，我就想，什么时候呢？就是这一段时间能很快的过去，然后我就会想到这些歌词。 原来是这样哈。 你想有一双隐形的翅膀，大灌篮多容易 啊！是，就是听着这首歌，我什么时候能练好灌篮？一个又没进去，两个还没进去，哎呀，烦死了，不练了。 边听边哭啊！ 对，但如果要是我的话，可能当然我没有，我是极少运动的一个人、哎。但一旦我运动的时候呢，我可能会喜欢听比较有节奏、欢快的歌曲哈、对。今天正好我们是带着音乐去旅行嘛，其实这首歌呢是来自一个智利的歌手唱的， 哇哦， 对，很遥远的一个地方，但是很美啊，推荐大家有机会可以去一去，飞30多个小时并不长啊，对， 假期也那么多天 了，对对对，就 是 就是啊，飞去看看吧哈， 有7天呢， 是的，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啊，听完了之后呢我们稍微放松一下， 好。 对，te dejo ir, aunque te quiero aquí, te dejo ir. 之后真的，我们的时间真是过得太快了哈！ 是的， 对，还有一分钟，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 好舍不得呀！ 对呀，对呀， 到最后我们的嘉宾也没有嗨起来， 对，嘉宾就是一个这样的性格的人，对不对？对。你平时是一个比较安静的人吗？ 对，我平时听的音乐其实就能看出我比较喜欢那种慢节奏的， 是吧？ 嗯，慢歌。 对，这个我们最后一首歌就是把这首善良的时